播音，圆圆近视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一本书啊，是鸣枪的故事，来说一说啊这手枪的一些情况。那今天还有一位啊非常著名的嘉宾朋友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事儿，他就是这本书的编辑，也是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委员、军事专家、航空知识杂志的副主编王亚楠。亚楠你好。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亚楠，这样的一本书啊，鸣枪的故事，手枪我已经拿在手里了，特别厚，然后印刷还特别精美的一本书，是吧？ 对，没错。 我知道啊，你是航空的专家，也是军事专家，但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么样的一本书，或者说编辑这样的一本书，来说一说这个手枪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手枪这样的书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书呢介绍的过于专业和技术，看起来比较枯燥。其实我想写这样一本书，最早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女儿， 小女儿是吗？ 对对对，我们家女儿有时候问我这个枪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看到电影里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场景啊，那她就希望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来参加战争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做一本比较简单的书，让大家无论是年龄大一些的还是年龄小一些的人看着都会比较轻松，然后又佐以这种非常精美和形象的配图来把这个枪的基本的问题说清楚。所以就在这个动力之下呢，我就做了这样一本书。这个书总体的感觉就是阅读很轻松，图片很漂亮，你有几分钟时间也可以看几页。 对, 对, 对， 所以拿到这个书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喜欢。对， 刚才呢我们说了啊，亚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啊，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手枪啊特别特别多，因为从古至今呢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手枪，什么长的短的，很多朋友有印象，就是我在我国乾隆皇帝，我们大清朝的几个著名的皇帝，那射击都是非常不错的，他们那时候用的都是手枪，而那手枪都不是国产的，都是进口的，所以这个手枪的历史啊特别悠久。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大致啊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手枪的内容呢？ 对，实际上这本书里我们对手枪的历史是有涉及的。 嗯， 那我们知道手枪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的出现是缓慢的一个过程，非常缓慢。那最早的手枪呢，实际上得要往回追溯，得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火炮，那么大型火炮。那个时候呢，人们可以用金属铸造出很大的火炮，当时的作用主要是用它来轰击对方的城堡和要塞。那么后来这样的火炮呢，就向两个极端发展，一类呢就变得更大，可以发射500到1000公斤的大型炮弹，那另外一类呢就变得很小，那就甚至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就像孙悟空说的金箍棒，再小些再细些再小些再细些， 这个反差可太大。你看大的是大炮啊，小的就已经是放在身上了，这两个极端可太极端了。 没错，那个时候呢这种管状武器呢就变得比较小，小最小的当时在欧洲14世纪的管状武器呢，它的直径大概也就2到3英寸，那长度2到3英寸就是6-7厘米的直径，长度大概在1米左右。那这样的东西呢，可以把它拴在竹竿上，或者把它握在一个手握在那个手里的木把上，这样它就可以进行短距离的射击。这个可以被认为是手枪的初始的原型。 怎么从这个火炮啊演变成 当然我说的是那个极端比较大的火炮啊，演变成这个比较小的这一个手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技术的进展才让这个手枪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是吧？ 没错，这个是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会非常感兴趣的，包括我给我们家女儿讲起的时候，她也会很感兴趣。你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还在家里给她画画着画讲这个手枪的激发原理。对，因为这个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大家如果有人喜欢看电影，如果看过这个黑泽明拍的《乱》的话，你一定会看到日本当时在16世纪的战国时代的士兵的射击技术，就是当时呢，日本在这个火器的应用上使用的就是步枪和手枪，当时手枪非常小，手枪很少，多数都是步枪。那么你会发现那个步枪的点火方式很奇妙，士兵手里要拿着一根点着火的绳子， 嗯， 去点燃这个枪膛里的火药。 而且啊，在这儿啊还要强调一下，这个步枪除了刚才亚楠说到的那么复杂的点火的方式，就它那发射方式也挺复杂的，不能像现在的步枪一下连发，而是每次啊只能是发射一发子弹，这一士兵端着枪，他放完一发子弹以后，他就得撤下去，然后赶快让第二排的士兵来接着往下发，就这样一排一排的。所以那个时候打枪这个事儿真的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是吧，亚楠？ 没错，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情。在日本战国时使用的这枪械，步枪也好，手枪也罢，在今天被称为叫火绳手枪，或者叫火绳步枪，也就是火绳式枪械。 也就是说， 哎， 它和手枪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是吧？ 对，那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点火方式。顾名思义呢，就是一根点着火的绳子用来引燃这个发射药的。那当时日本的步枪上是有一个金属夹头的，这个金属夹头上面拴着一个点燃的绳子，这个绳子头就像咱们那个这个灯芯那个灯眼似的，那么它始终一端是燃烧着的。当射手扣下扳机的时候，这个夹头会落下，点燃这个引火盘里的火药，那同时就能引燃这个枪管里的发射药，推动这个弹丸发射出去。 看来这练习发射的士兵也是非常辛苦的，又要把这么重的武器端过去，那时候那枪毕竟比现在沉，而且呢还要有一个点火，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哎，然后再往后退，再换牌，是吧？ 最重要的一些麻烦事呢，在当时使用火绳式枪械的时候呢，啊，真的是非常这个艰苦的一个过程啊！你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想象一下， 嗯， 你那个枪上拴着一个呼呼冒烟的绳子， 嗯， 那么在晴朗的天气里，即使你埋伏在树丛里，敌人在1公里外就能看见你冒的烟儿。 对了， 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是阴天下雨，你的绳子就会被雨浇灭，那你就甭想再点着那个火， 嗯， 枪也就无法发射，而且呢。这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呢，是很难打这种伏击战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绳子呼呼冒烟在燃烧的，如果半天你等的目标还不来，我的绳子就烧完了。 这种手枪啊，或者说这种步枪，实在是不太适合的一种武器。 但是它这种手枪呢，也有很多，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实现今天手枪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隐蔽性的射击。 说到这儿， 换句话说，当时没有用这种手枪当刺客的人。 说到这儿啊，亚楠给大家来补充一个知识啊，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今天咱们这本书《名枪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是手枪啊，但前面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段落其实讲的是步枪。那么什么是步枪，什么是手枪，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感觉当中啊，就是觉得手枪比较小巧，能够随身携带，而这步枪啊它的射程比较远，而且呢它那个子弹也比较大，然后也是一种攻击力和手枪相比啊更加大的武器。那在古代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时代啊，就是日本的那个早期的时候，那手枪和步枪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步枪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变成手枪了呢？ 嗯，当时呢，步枪的应用是最广泛的，因为它的身量比较长，当时的步枪长度可以达到1.5米以上，对，那是非常长的一种武器，甚至还有更长的。但是这样的武器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不便于携带。不便于携带，特别是如果你骑马的话，这样的武器很难拿，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想把武器做小，当时并不是向着手枪去的，更只是希望它能更短小一些 啊。 换句话说，它即使做短了，也跟今天的手枪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今天的手枪 是可以隐蔽携带，随时准备激发的。 嗯， 而火绳手枪显然做不到。换句话说，那个枪上夹着一个呼呼冒烟着着火的绳子，你能把它装在口袋里吗？所以当时的手枪是没有刺客来使用它作为这个行刺的工具的。 嗯，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手枪出现实际上是在15世纪的后半期，因为这个时候传说是达芬奇的功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史料来记载。 嗯， 就是在火绳激发方式之后，那么随着机械产业的就是说机械技术的发展，那么出现了一种新的激发方式，这种激发方式在今天500年后看来也是非常巧妙的，叫做轮锁激发方式。 轮锁激发方式， 我们可以给大家形象的说一说，其实说起来都是好像是一些术语，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说的蛮通俗的。轮锁激发方式是什么样的手枪呢？这时候手枪就出现了，它就能装在手枪上了，就是一个带着发条的小齿轮。 带着发条的小齿轮啊， 对，这个齿轮呢装在手枪的枪身里面。 嗯， 那么这个齿轮的边缘有很多刻了很多细密的齿，很细的沟槽，很细的齿。那么当我发条上紧的时候，那这个齿轮就带着就拧了劲儿了，等于它上了发条了嘛。 嗯， 扣下扳机之后，这个齿轮就会发条就会松开，齿轮是日就会转几圈。 对， 那是肯定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结构。那么下面一个来完成点火是什么呢？这个枪上轮锁式手枪上也有一个夹头，但这个夹头里夹的不再是点火的绳子，而是一块碎石。换句话说呢，就是很硬的一种石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硬质的，就是有点像硬玉这样的石头。 非常硬的石头， 比较坚硬，对，比较坚硬。 从火绳变成了石头，但是那火绳当时是为了引燃那个炸药，让它能发射。 这个也是。 这个是一块硬石头，怎么能够着了呢？怎么能够引燃炸药呢？ 那我们来接着往前说呢。 好。 那么，当你给枪管装填完火药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发条上紧，那么齿轮就带上劲儿。你在齿轮上面撒上一点点黑火药。 嗯。 在齿轮上面撒一点点黑火药，那好 ，OK， 现在可以准备激发。射手扣下扳机，齿轮会在发条的驱动下快速的旋转几圈，同时夹头落下。夹头落下的一瞬间，这块碎石就跟这个齿轮相撞了。那么齿轮是在滚动的，对吧？那么齿轮相当于一个齿轮在飞速的磨这块石头，会不会产生火星呢？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点燃的可能性了。 火星就会引燃黑火药，黑火药就传到枪管里面引燃发射药，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激发。也就是在这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手枪出现，同时手枪可以隐蔽携带，作为那些刺客和政治谋杀的工具。因为这样的手枪呢，可以隐蔽携带，而且可以随时激发，装填之后装在口袋里没有问题，那它就成了刺客和那些政治暗杀的重要的工具。所以在欧洲的中世纪，很多的刺杀行动都是由轮锁式手枪完成的，其中包括荷兰的统治者沉默威廉就是被这样的枪击伤的。 前面说到了为什么这样的又长又笨重，而且呢发射方式也非常复杂的手这个步枪啊，能够最后变成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手枪。第一步呢，就是技术的进程是让这个手枪的点火方式有了改变，而且呢手枪的另外的一种叫轮锁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疑问就出来了，亚楠，这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手枪能够不再用那个火绳呼呼冒着烟呼呼点火了，也说到了这个手枪呢它的那个有一块小石头这样的一个引燃黑火药，再引燃到手枪里面的那个火药，这样的一系列的发射方式。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1.5米的枪啊，它为什么原来需要1.5米呢？现在就能够变小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什么样的技术进展呢？ 嗯，我们知道原来早期的步枪呢，它不是由骑士们携带的，因为在马上你没法使用这种火绳式的枪械， 太大了， 它一定是专门的步兵部队。就像日本是比较典型的，因为日本在战国时候使用了著名的三段机的战术，就是第一排射手装填完发射，后面两排再装填，第一排发射完之后，第二排装填完毕顶上去，等于三组人马在轮流的发射，保持这个射击永不间断，所以杀伤力就比较大。那在欧洲实际上当时也是一样，那么使用这种枪械的步兵他们是被单独编组来作战的。那既然是这样，就要求这个枪械的射程越远越好， 因为使用这种长步枪的士兵，他们是远在后方参加作战的， 嗯， 不是顶到一线的，所以呢，这种步枪呢就要做得很长。我们知道，武器的枪管越长，它的射程就相对越远。 对， 所以步枪当时是比较大的。那么随着轮锁式激发方式的出现，枪本身做小了没有问题，那么做小了带来什么问题呢？ 它射程不够远， 就近了 啊。 但这个时候它已经不再是给这个步兵准备的，而这样的轮锁式手枪更多是给骑士们准备的。 哦， 骑士们他们会把它装在马上的胯囊里面，那么在骑士们短兵相接的时候，距离二三十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用手枪给对方突然袭击。 那个时候的手枪啊，这个射程也就是二三十米，不到一百米的一个距离，是吧？ 对，但是在近距离上它的杀伤力已经足够了。 但是现在的手枪其实有射程非常远的， 现在的手枪射程也不远，现在的多数的手枪有效射程在一百米左右。 就是啊，和那个时候的二三十米已经区别非常大了。 嗯，对，那是要进步多了。 为什么这个刚才你说到了啊，这个枪的枪身越长，那么这个枪的发射距离就越长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这个就是火药在枪膛里燃烧的时候，你枪管越长，它推动这个弹丸走的路线就长，相当于火药做功的时间长。 所以， 那么它赋予弹丸的初速度就大，那它的射程显然就远。 嗯， 你枪管很短，那火药做功的时间，火药推着弹丸走的距离太短了，火药还没等使足的全劲儿，这个弹丸就已经出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 哎，有一些喜欢研究手枪的朋友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说以前呢，虽然对这手枪的射程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啊，就二三十米就足够了，可是呢，以前的手枪啊真的是有两种不同的样式。一种呢就是这个手枪的这枪管比较长，虽然它叫手枪，但是枪管明显的长。另外一种手枪呢，就是这枪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手枪比较接近，和那个枪身呢是比较和谐的，就是长短都差不多。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对手枪没有那么远的射程的要求的时候，还有这样两种不同样式的手枪同时存在呢？ 早期的手枪有一些枪管比较长，可能是跟当时的发射药的推进效率有关系。 哦， 所以当时呢，人们还是希望射程能够尽可能远一点，所以会装备较长的枪管。但是在手枪，尤其像你说这些手枪，就是种类很繁多，模样千奇百怪的时代，大概应该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里，那是手枪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差了几百年。 哦，实际上就是在16世纪、15世纪左右的时候，人们主要的一个研究的目标就是把这手枪给变短了。 对，当时主要是激发方式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因为它不能保证可靠激发。 嗯。 你知道当时即使是轮锁式手枪，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因为传说它的机械结构啊，是根据当年达芬奇设计的某些机械演变过来的。 嗯。 所以即使这样复杂的激发方式呢，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可靠激发。 对， 所以如果你观察一下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骑士们用的枪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轮锁式手枪有两根枪管。 两根枪管？ 对，它上下各有一套激发机构，就是有两个夹头， 嗯， 两个扳机，两根枪管装在一支枪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它担心在近距离，比如说对方的骑兵冲过来的时候， 嗯， 我20米距离上第一次激发可能哑火，就枪没有打成。那么当时这个我有两根枪管，两套激发机构都装填完了，那马上可以扣下第二个扳机，连续射出第二发枪弹。 实际上这样就能够保证啊，他这时候不叫一击成功了，而是两击能够成功。 所以这个就是可见是当年的这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啊，为这个战争所做的努力。 嗯， 那实际上在轮锁式手枪之后，后来人们在冶金技术上得到了发展，所以就一锤定音的出现了一种决定性的激发方式，在近代手枪历史上，这叫碎发方式。 碎发方式。 对，我们前面说的轮锁式手枪上面装了块碎石， 嗯， 但是碎石是靠摩擦齿轮来发火的。 对。 那么后来的碎发枪结构简单了，这个碎石装在夹头上，直接落下来敲击一个金属盘，产生火星。就是等于硬撞的， 嗯， 硬撞击的。那这样撞击要保证产生火星，要求你的金属的质地要足够坚硬。 这就对冶金有一个要求了。 换句话说，当时的炼钢工业已经很发达了， 嗯， 所以能做出这个质地很坚硬的钢材。那这个时候，碎发手枪就曾经 兴盛了大概200年。 嗯， 应该说从16世纪一直到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初啊，遂发手枪基本上是一统天下。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手枪的这个激发方式啊，有了变化了。那这也应该是17世纪左右的事情了。那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演变呢？ 在之后呢，演变其实跟中国人就比较相关了。 嗯、 我们知道，在1860年和1840年这个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然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但是我们这里需要告诉大家，在1860年英法联军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当时使用的枪械，手枪也好，步枪也罢，已经不再是碎发枪，而是火冒激发式的武器。火冒激发式的武器已经是在向现代近代的枪械走了关键的一步。火冒激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很多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但现在可能玩不了，就是那个子炮枪。 子炮枪 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叫杂炮。 哦哦，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对，但是现在属于违禁品，应该是严格的说。那我小时候是很多的，就是一张纸上有很多个小点点，但是他们实际上你用锤子敲啊，或者用剧烈的撞击装在玩具枪上会打响。 嗯， 那么实际上它的成分是雷汞。 嗯， 主要成分是雷汞。那么这种化学品有个特点，就是遇到撞击的时候它就会发火。 对， 那么人们就把它装在一个做成一个小小的这个圆柱形，把它直接塞到枪管后面去。 啊、 那么用有一个撞锤一撞这个东西，它就发火，就自动点燃了枪管里的发射药。 已经越来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枪击的发射了。 这是关键的一步，这是关键的一步。后来随着定装弹的出现，这个都是一个引燃的导火索，引燃的导火索。所以火冒式枪械是一个革命性的进展。你要知道火冒式枪械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再也不用往引火盘上撒黑火药了。 嗯。 那么火冒直接装在枪管的后面，还有一个好的结果。不怕雨了。 哦，对对对对，它已经是在你后面了。 对，它是密封的了，它是密封在里面的了、 嗯、 所以这个枪弹也不怕雨了。那你想这个进步有多大？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1861年开始南北战争，这种火冒式枪械已经是成为主要的装备。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英法联军进中国的1860年，西方的枪械已经经历了火绳式枪械到轮锁式枪械到碎发式枪械，最后到火冒式枪械，这么几次变革，而我们的军队使用的还有火绳式手枪。 哎呀，这真的是非常落后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以这样的武器去对抗英法联军的新式武器，或者说近代武器呢，在作战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那么它所有的内在的原因，实际上在历史上都是有解释的。 这本书《鸣枪的故事》手枪，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了。感谢王亚楠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腰围田舍郎，目瞪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下一曲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